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郝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关注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股市收评，沪指成就11连阳。其次呢，我们也会谈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215个基点。其次也会说到北京重点区域土地流转年限缩短到20年以内。那么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的板块。其次在最后的这个财富访谈时间，也会跟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雾里看花购买商业险的是与非。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就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我是主持人郝阳。因为我们是直播，所以大家在实时当中如果想有话跟我们说，或者有内容跟我们互动，有问题需要我们解答，都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只用在微信上搜索财富大搜索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收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评啊。沪指成就11连阳，可以说在经历了前期连续的收阳之后，沪指今天维持平盘价，窄幅震荡。在地产呢、钢铁还有保险以及造纸等板块的带动下，沪指盘中屡次翻红，但是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表现比较弱势。创业板指呢，盘中一度跌过了1%，个股的层面也可以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局面。截止收盘，沪指涨0.10%，报3428.94点，成交额是2159.61亿元。那么深证成指跌0.02%，报11461.99点，成交额是2452.78亿元。创业板指跌0.03%，报1985.71点，成交是 578.37亿元。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沪指11连阳也可以说是创出本世纪以来最长的一个连阳的记录。另外再来关注，今天央行放量开展2700亿元逆回购的操作，包括呢1400亿元7天期、1300亿元14天期，今天到期900亿元逆回购啊，对冲之后实现净投放1800亿元。那么市场人士指出，随着税期高峰的临近，预计央行将持续以较大的力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再来关注下一条，受此影响呢，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报 6.4932 元，上调了215个基点。我们紧接着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盈趣科技将于15号上市，比亚迪云轨落户蓝莓国家，开建柬埔寨首条单轨，中国交建旗下公司中标冬奥会建设项目，冀东水泥今天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另外呢，惠普也是遭遇了电池门事件，曾多次出售 PC 业务，至今难寻接盘侠。2018年中国第四届金融分析大会将于1月20号，也就是下周六，在北京希尔顿酒店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6点。那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随着充满灰犀牛的2017年已经过去，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有哪些盈利空间和波段，哪些品种具有黑马盈利品种的潜质，哪些投资领域又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盈利等等。那像我们节目当中的不少老朋友，北京股商的赵立行、方正中期的徐金刚、金砖黄金的赵向斌等等，也都会在会上做分享。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题，工信部也是约谈了百度、支付宝、今日头条三家企业，约谈的核心是有关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保护。另外呢，商务部表示未来会有更多零关税产品进入中国。据透露，目前我国已经生效实施的自贸协定有15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8000余种零关税的进口产品。随着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产品以零关税进口到我国，推动国内消费供给侧结构调整。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即将印发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意见，其中呢，北京将在19个重点区域中启动弹性年期，出让土地和土地年租制，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土地流转年限缩短到了20年以内。再来分析一下盘面哈，在今天热点题材较少的情况下，医疗和白酒等防御性较高的板块再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白酒股今日再次普遍上涨。刚刚也说了，沪指今天呢，维持了这个平盘价窄幅的震荡。那么在地产、钢铁、保险和造纸等板块的带动下呢，沪指盘中屡次翻红，但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表现是较为弱势，创业板指这个盘中一度跌过了1%，个股层面也可以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局面。那业内此前也表示，年初布局医药股，业绩不确定性将是最大的风险，因此稳定增长的较低估值个股将会是合适的配置标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下面我们也是紧接着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顾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整个盘面情况。你好。 哎，你好，好呀， 你好， 晚上好。 哎呀，这个上周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几连阳，这周没想到到了周末之后11连阳就出来了。 对，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情况好像更加的，我说复杂应该不夸张吧。 确实，我的上周的看法略微保守点，上周是4连阳的时候，我说可能会这个小幅调整，但是没有系统性风险，不要担心有大的调整。结果这周又5连阳，但是这周的涨幅明显缩小，拿沪市来说，一周仅涨了1.1亿户，这个谁，这个创业板还是绿的，这周是跌的。啊，这个为什么能又这么11连阳啊？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是这个大盘权重，有的在搭台，有的在上攻。你比如房地产就是新的权重， 没错。 这个白酒啊，贵州茅台已经上升为第7大权重了， 在上升。另外这个保险在反弹，保险这一轮啊，从上11月14号从那个3450跌下来以后，保险跌的深了点银行是跌的浅的现在大部分在横盘的位置，它能横得住，而且小幅涨着。保险这两天又动这个完了，整个这十一连阳还有很大成分是两桶油所以你看两桶油，银行、保险加上这个大白马这个消费的茅台，再加上新军，就是新年新面孔嘛，上次说就是房地产这个因为房地产有的板块挺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是连着拉阳的条件，它至少它是搭着台，或者说放或者说上攻反弹另外一个就是更重要的看点，就是低位的在轮动，所以我今天写的这个题目就是超跌轮着涨， 超跌轮着涨， 轮着涨所以连拉阳，也就是说什么呢涨的呀，这个老有就是说轮的挺快主要是超跌板块完了呢这个总体来讲呢，就是轮涨不轮跌， 轮涨不轮跌 它这板块涨点超跌的起来了完了都是大涨小回它别的不怎么跌，完了这个又涨了，所以这两条因素就是超跌是轮着涨，完了大盘权重呢是这个也是稳着搭台导致了这么多阳线那么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下一步的操作一定要上周我说的这个剪刀差的问题一定要这个知道现在这个什么是香饽饽什么是该有所回避的简单来讲去年涨高的或者前期涨高的大部分都有补跌的，就所谓剪刀差嘛，就是高的往下来低的就是去年甚至几年没动的喋喋不休的这个现在已经走稳了的开始反弹了，尤其好多都在反弹那么这个第一个先说这个回避的在高位里边去年涨高了的只有三类， 涨高的只有三类 拒绝回调，其他都可能补跌或者最轻的也是滞涨，它现在不涨，等着这个超跌的来风水轮流转，新年新面孔嘛，哪三类可以除外就是说它还能涨并不跌，这就是白酒白电白酒是这个因为到季节了，冬季了两节这个还有一节春节然后十五也算一节那么这个他们都还是涨价白电也是创新高许多一二线怎么都算上这是一类的大消费的。第二类就是刚才说的银行和保险，尤其是保险还算低 保险还算低 调的低了所以得反弹，对这个也是高位，去年也没少涨但是它也可以除外。第三类是极少的一部分次新 对 次新有的是高位挺着根本就不调，这是可能就是有送转预期的含权不败嘛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说上市以后冲高了，但是经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调幅也不小了这又重新走强的，这个可以就这三类是高位的可以不回避，其他的都要回避至少它即使不跌它也短期没得涨它得让位于这个超跌的公平合理嘛那么超这个低位的呢，我给大家提供四个这个看盘的这个主要看点第一个就是严重超跌非常低了你比如说这礼拜涨的第一好的是房地产，第二就是区块链。其实区块链这个题材那么多个股涨它有一个共性，就是低价的科技股极度超跌的，极度在低位的所以它是这个借题发挥 啊，它是太低了啊，调整的太深了啊，就类似于这样的。所以第一要严重超跌底部的， 嗯， 第二个看点是要这个底部这个放量的啊，你得有一根两根阳线起来了啊，说明有资金进去，没量还是不行，还是动不了啊。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最小市值小点的，对，超跌反弹的股你就要市值小的，就不是那大白马，那是那俩极端啊，所以这个涨得快。第四个就是最好是科技类的或者是轻资产的啊，所谓轻资产科技类算，对吧？就是说那个这个什么环保啊、医药啊， 嗯， 这都算是轻资产。 轻资产，嗯， 啊，就不是说特别的重的这个大车间、大厂房、大机器啊这种啊，这个可能还差点。所以按照这四条标准，你只要手里还有的，你就等着它轮弹，啊，轮着都能弹啊， 嗯。 你看着挺乱，现在热点啊，什么园区吧什么，它都是这个超跌的不涨，超跌的在不涨。 嗯 啊， 我这儿给您补充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听众实时给我们发过来的哈。 嗯， 他说其实今天可以说是市场的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真实盘面有差不多2100家这个个股翻绿，他就问是不是现在可以就是预示着这个主力资金已经开始撤退了。 嗯，没，我可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对， 那个高位的，除了那三类的都在补跌啊，除了这个大白马的消费的啊，我说我这个像这茅台这样的45度角啊，说句极端的话，我前几年说过它永远涨啊，这是这个消费类的排除啊，它没跌吧，银行保险没事吧， 嗯， 一少部分次新没事吧， 没事， 除此以外你就要防跌了，凡是高位的啊，就包括我去年下半年看好的这个芯片啊，5G 啊，可能还得调调啊。今天士兰威也跌了，原来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风向标啊，它也带动着也下来了啊，嗯，不，并没有系统性风险啊，虽然跌的是2100只，这就永远是以后啊，去年下半年就是这样啊，多数都不动，只有少数的啊，只有少数的在动，3500只股票了现在啊，这个越来越学港股，好多都是，甚至于以后现在行情还起来好点呢，要不然就是僵尸股啊，就是这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多少只股票一天成交不了1000万嘛，啊，就是无成交嘛啊，所以说这个你避免不了啊，但是还是没有系统性风险，就没有指数，我说的是没有大跌的风险。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股市的一些点评，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再见。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股市大家谈环节。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说完了这个板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现场嘉宾的环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这一位，我个人是非常怎么说呢，敬仰可能有点太高了，就是我个人非常信任的一位保险的培训师，他的名字叫李鹏。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雾里看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购买商业险的一些是与非。我们请出今天的现场嘉宾李鹏，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嗯，这个今天咱们要来聊保险，那其实也是啊，因为大家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保险这一块一直有一些特别多的这个误区， 嗯， 啊，有些人说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我们人身啊或者各方面它的一个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有些人一谈到保险就有点那个谈虎色变的那个感觉，好像觉得保险就是洪水猛兽啊，我买了保险差不多就是一只脚已经进到一个骗子的大门里了。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市场的一种状况，可能也是跟保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所以咱们今天就一些问题我们来聊一聊，包括一些事例啊，因为我知道你这边应该有很多的这样一些 案例可以跟我们来举的， 有许多的这客户购买保险的案例。 嗯，那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别太具体，我们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泛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保险？这个问题行吗？ 啊，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保险？ 对对对， 其实从事保险培训行业这么长时间了啊，经常有人啊会问我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保险。 嗯， 而且啊，我总结出来，其实他问的很细，没有购买过保险的人啊，可能会问我应不应该买保险？ 哎， 有保险购买需求的人啊，可能会问我应该买哪款产品？已经购买过保险的客户啊，可能就会问我买的这款产品啊合不合适？值不值？ 没错， 我买的对不对？ 没错。 为什么啊？就像刚才您说的，许多啊咱们的老百姓都会谈保险就色变。 嗯， 其实我觉得保险和咱们之前所讲过的所有的这种金融产品，比如说股票、投资、信用卡，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它都是从金融公司购买的，需要客户签字、花钱，然后有合同的金融产品。但是为什么会现在啊这个市场会对保险有一种可能，这种负面的认识？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就是像投资股票金融这种产品啊，那它是跟钱在一起做。 它跟钱在一起做。 它跟钱在一起做。但是咱们的保险呢是和咱们的生命健康相结合的。 没错。 所以可能许多人都会有这个顾虑，说哎呀我要买保险出了事情怎么办，这是一点。 就不光是钱的事儿。 不光是钱的事儿了，可能会有这个小的忌讳。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买那种投资类的产品，那它就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挣钱盈利。第二种结果就是赔钱那损失。但是购买保险啊，其实最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我们为了避免风险或者减少损失，我们要理赔。但是理赔什么时候能出现这个风险啊，其实很难说，这有一个非常强的不确定性。那所以许多客户在购买之后可能就会忐忑，那没买的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我能不能理赔，我买的到底能不能避免我这个风险，就会有这种顾虑。 是，这个你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说你刚讲了，比如说股票的那些就是钱， 就是钱，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那个比较短期内的， 对， 但是保险这一块就比较长期， 哎， 咱们具体来说，比如说我买一个这个疾病险哈，我不可能说是哎我这保险好不好用，我先生个病， 哎， 是， 那就完了， 没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可能就像你刚说的不确定性很大， 哎，非常强， 嗯，那其次呢，我们。 但我总的来说啊，我觉得这个保险购买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是， 刚才你问我说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保险啊？那我的回答是，所有人都适合买保险，但总归要有个这个缓急嘛。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两类人是急需要我购买保险产品的。 有两类人急需要购买产品， 哎， 啊， 第一种人啊，就是风险大的人。 风险大的人怎么讲？ 那比如说什么是风险大的人呢？ 嗯， 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的人。那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人他这个工作可能是自由职业，有可能单位没有上三险，没有上五险。那这种人如果一旦出现了风险，你不管是看病还是吃药还是做手术，那一切的所有这些费用啊只能花自己的钱自己来支出。 是。 所以这种人啊他的风险比较大。 嗯，就是我在总结，就是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就是在看病或者各方面这样的一些医疗的事情当中，他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手段，只能自己掏钱， 或者通过国家或者通过保险公司，他都没有这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自己花钱。 这一类叫风险大的人， 他适合风险非常大的人。那还有一种啊，我总结出来其实就是责任大的人。 责任大的人， 责任大的人， 这个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家里这个人比较多， 人比较多， 是这意思吗？ 或者说他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哎、 支柱，主要都靠他来挣钱，那这是第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咱们中国社会啊就特别明显的一种人，那就是给孩子购买保险的父母。 父母可以直接就算为一类了。 嗯、对。哎，因为就其实像我的父母也是一样啊，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啊都对孩子特别的好，想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咱们的孩子。 保险都不考虑自己，先 考 虑 自 己的孩子。 对。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给孩子购买保险，那从小的我们的医疗啊、意外啊、重疾，大到孩子的教育，甚至啊，已经把孩子的养老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 但是唯独父母是作为投保人，没有一点风险抵抗的能力了。 是，之前我跟一个嘉宾也聊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最应该被保的应该是就是父母， 就是我们的父母。 对，因为如果说他们万一有一个什么意外的话。这个等于是保就停了， 对，这保因为没有人去花这个钱给孩子购买保险了嘛， 是，这个我同意，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最着急的两种人啊，一种就是风险大的人，一种就是责任大的人，这两种人是急需要购买咱们的保险产品的， 是，那么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人的一生你觉得应该有几张保单？哦，这个感觉说出来特别文艺的一个问题 啊。 就像我们要一生去哪个地方去旅游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其实按照我们培训啊或者保险销售的角度来说啊，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叫做人的一生应该有七张保单。 七张保单。 对，那可能从我们的意外、身故、养老、重疾、理财等等。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啊，跟咱们的听众们去分享。就我们应该有几张保单呢？我觉得应该有两类保单。 两类？ 哎，两类保单。 哪两类？ 第一类就是我们的长期险的保单。 长期险的保单。 对，第二类相对呢就是我们的短期险的保单。 明白了。 像我们许多客户啊，可能购买过产品，或者有咱们的保险业务员去介绍的产品，像比较多的啊，就是那种大的组合类的产品，这也是咱们保险公司啊现在经常去推广、打广告或者去宣传的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组合，保障的内容非常多，像我们的意外、重疾、身故，可能都含在里面。特点呢，就是既然保障多，所以啊，它组合就不能自己去选择，保费高。保额也高 啊，组合就不能自己去选择，因为它保费高，保额也就高。 对，而且为什么是长期险呢？一般啊，它都是可能有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交费期，但是它保障的期限是终身。 明白了， 所以它叫做长期险。这可能也是啊，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者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都已经选择过或者接触过的一种产品。那另外一种啊，相对应的什么是短期险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组合，它可能只是啊针对我们的意外。或者针对我们的重疾，或者只是针对我们的身故，这一项来进行了一个保障。 它不是组合的了， 不是组合的， 是单项的了， 单项的。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为什么叫短期险呢？可能它的保险期限啊，最长就是一年，那最短像我们的意外可以选择甚至三天或者七天 哦。 所以这种选择呢，就对于我们怎么说呢？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它自由度更高一点。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着刚才这个问题，人的一生应该有几张保单，或者说几类保单，再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交流保险话题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的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零下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在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播报一条预警消息，是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1月13号零时至1月15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跟大家一起出现在直播间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雾里看花购买商业险的一些是与非。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本来说到人生应该买几张保单啊，李鹏给我们介绍说，其实一般都说是7张保单，但我说两类，哪两类呢？一个是长期的，一个就相对来说是短期的，没错吧？ 对， 上半时段最后我们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这个短期，它可能就不像是长期，是一些综合类。 哎，对， 它是 单独的 购买的。那这样的一类保险，它又有怎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它特点首先就像咱们说嘛，它的保费啊，可能相对于长期来说比较低。 嗯， 那可能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年的时间。 几十块、几百块就可以买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买一年的时间。嗯、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啊，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便宜呢？就是短期险基本上、都属于消费型的保险。那什么是消费型保险？就比如说我们一年的保险期间，这一年你的风险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个钱就等于花掉了， 就 等于花掉了。它不像我们的长期险，可能到最后一步可能会给你一个保额，或者把你的保险费返给你，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哦，就实际上这个长的有长的好处， 哎，各有好处。 短的呢，也能让我们看到短的一些便利。 对，其实就怎么说呢？这个长险和短险的组合啊，就好像我们住房买房子一样。 买房， 这长期险就好像是我们怎么挑这个户型、挑地理位置、挑多大平米。 嗯， 短期险呢，就好像我们买完房之后啊，如何去装修，如何买这个家电，如何修修补补，最终目的啊，都是让我们住着舒服。 啊，感觉上是一个宏观以及一个微观方面的问题。 哎、对。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啊，好，其实不管是长期险啊还是短期险，那都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保险一定要全面，保障范围一定要全面， 保障范围一定要全面。 我见过许多啊，就是以前的客户，包括有销售人员也会有犯这种小的错误，就是他可能只是给自己买了身故险，或者只是给自己买了理财型保险，那这样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他在理赔起来可能就会非常的困难。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啊，就举一个例子。 举例子。 比如说咱们有三兄弟。那这个老大、老二、老三三个人啊， 嗯， 每个人都拿出10000块钱买保险。 哎 哎，那老大呢花了10000块钱啊，买的是理财型的保险， 买了理财型的保险。 那第二个兄弟呢，他花10000块钱买的是身故的保险， 身故的保险。 第三个兄弟花10000块钱啊，买了一个意外的保险。 嗯， 如果这三个兄弟啊，我们想一个例子，他们三个同时都在飞机上。如果这个时候飞机出现了风险，三个人都发生了意外，对吧？ 哎，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肯定这家人要去申请理赔。 没错。 那虽然三个人啊都买了保险，也都可以去理赔，但是这三个人啊家人他们获得的理赔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刚才提到这三个人他们分别买的是理财型的保险， 身故型， 身故型， 还有意外型。 意外型。 对。 哦。 那如果是理财型保险的客户啊，那他的理赔金其实就是把他所交的保费退还给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受益人指定了理赔的人就可以了。 是你交了多少给你退多少。 退回多少。 嗯。 那第二种情况稍微好一点，就是身故险。那10000块钱可能20万、30万都有可能啊，我们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他能拿到这个金额。但是第三个，因为他买的是意外险，所以他获得的理赔金是最多的。 嗯。 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极端。我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在选择保险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全面。 是。 因为购买保险嘛，我们就是为了防范风险，而风险的种类又有多种多样，那所以我们既然要买要防就要做好做全。 是，其实关于意外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啊，我们之所以在这儿举这样一个例子，也是希望大家关注到这个保险其实它最好能包括的很多的方面。 对对对 啊，在合适的时候买一个合适的或者说一个综合的这个保险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下面我你这个问题如果说完我们就给你跳下一个问题。 啊好啊，可以。 跳下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比较具体一点了。 嗯、 如何评价一份保险是否必要，那这个必要的程度如果说从钱上来算的话多少钱算合适呢？ 哦，那我觉得这就跟我最开始跟您分享的说可能有人会咨询我啊、 嗯、 买什么样的买不买保险，我们已经跳过这一步了、 嗯、 到第二步就买什么样的保险合适。 对， 其实我在这儿给咱们听众们分享一个叫双十规律。 双十规律 就是两个十， 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就是、的 双十规律、嗯、 那个十。那什么是双十规律呢？就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今天正好我来到咱们台里的时候打了一个车，跟那个专车司机啊就聊了聊他们最近的收入。 嗯， 他说现在坐专车呢一年的收入啊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 一年收入10万元。 哎，那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司机举例子，如果这个司机年收入是10万块钱，那我们双十的第一个十就是他拿出他年收入的10%来购买保险产品。 年收入的10%来购买这款保险产品是双十里面的第一个十。嗯、 对，那也就是说这位司机他的第一个十就是10000块钱的买保险的资金。 没错。 那第二个十是什么呢？就是年收入的10倍来作为我们的保额。 年收入的10倍来作为保额。 对，那同样啊我们换算到这位专车司机的话，那也就是10万的10倍他要买100万的保额。 明白了。 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我们有听众们如果已经购买过保险产品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可能他们买的产品啊是30万、40万或者50万的保额，那保费可能已经是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了，没有达到我们的用10%的收入来购买10倍的保额。 对，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长期险和短期险结合起来，我们可能是用这个10%的收入全部的都购买我们的长期险的产品了，那就达不到这个充分的保额的这么一条线。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双十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其实刚才我们在第二个问题当中讲到的两类保险，长期险和短期险， 嗯， 并不是告诉大家你只能买其中一类。 哎，对， 其实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长期险也买，短期险也买，这样对组合起来的话才能保障的更全面一些。 对， 嗯，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问到可能跟您的这个专业比较相关的了，购买保险我们一般是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嗯，其实说啊，我们许多人对于这个、嗯、还是刚才说谈保险色变啊，都是觉得这买保险啊有一点儿不让人不踏实。 是， 但其实买保险这个行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踏实。 没错。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就要避免可能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啊有的可能是销售员给我们带来的，有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保险产品的认识不够了解。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误区。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保险购买的时候啊，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产品的交费年期。 交费产品的交费年期， 哎，产品的交费年期，因为之前我们说过，那长期险可以保终身，短期险可能保一年几个月，但是交费年期也很重要。有的产品啊，像我们的理财型产品，一般是三年交、五年交、十年交。那像我们保障类产品，一般是十年交、二十年交或三十年交这几种选择。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可能会有一种选择，还叫做趸交。 趸交，趸交我理解，趸交就是一次性把它全部交， 一次性把所有的保费全部给交上。当然，因为它交的时间一次就交完，所以它会比你累计起啊交所有的保费要打一个折，要有优惠。但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是不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趸交的交费方式。 不建议一次性付清。 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举一例子，比如两位客户，第一位客户他选择趸交交费，第二位客户他选择三十年交费。那他们两个的交费肯定不一样，那第一位客户前期投入很多，但是在第二年以及到保险啊结束的最后一天为止，他们两个人的保险责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出现了风险，其实他们获得的理赔的金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把交费年期延长。那这样如果真的出现风险的话，其实我们交的钱啊要少。 明白了。那会不会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保险，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说我们不接受这个几十年几十年这样来交，就必须得趸交。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接受趸交。 不接受趸交。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这也是咱们听众自己的选择嘛。 是是是。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尽量我们把交费期延长，这样把风险也可以给它减少。 其次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规避的风险。那第二个规避的风险就是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经济实力。 购买产品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对，因为就说了嘛，像我们的长期险啊，这保险可不是就交一次的，有可能要交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我们就要好规划好这个保险，我有没有持续交下去的这个能力。 是，比如说的第一次交，哎，我看我现在各方面都条件都特别好， 手里钱还够， 是我可以把这个，哎，我第一次我多交点啊，我没问题，我能交。但是后来可能比如说十年二十年这样的一个期限之后，到那个时候他突然有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这也是会牵扯到一定问题的。 对，而且这里边有，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啊，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那第一种选择就是我们如果实在没钱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保单退保，但是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那还有许多听众啊，可能会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这份保单我现在没有经济实力去交费，那我好，那我把它放下，我先暂时不管它了。那么这时候这个保单就会进入到一种什么状态呢？叫做失效，也就是失去效力了。如果这段时间之内你出现风险的话，就是条款当中的风险的话，那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你的。 哦， 但是当你经济上，哎，我现在又有钱 了， 我就可以把保单再做一个复效、恢复效力的手续。但我一定要提醒咱们听众们，绝大多数公司的这种长期险的产品，它的保单失效的期限就是两年。 对，它只有可能等于是给你保留两年这份保单 这个权利。 对， 如果超过两年的话，你这个保单就只能选择退保，而不能选择把它恢复了。 明白了。 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由于经济的问题没有办法再像之前那样关于它每期交多少钱啊，每期交多少钱，我们可以短暂的等于是把它冻结起来。 对， 对不对？做一个暂停，而让它失去效力。但是刚才这个李鹏也讲到了，其实很多的保险公司关于你这个失去效力这个期限是两年。 对，只有两年。 对，过了两年之后您倒是想再给他恢复 效力也不可以了， 都不可以了， 就只能选择退保这一种处理方式了。 是的是的。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许多听众们也会忽略的一个小点，就是我们说这个保单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是可以拿到一个保单的条款的。而且我们在保单购买前、购买中和购买后啊，都会有一个确认签字的这么一个环节。 哎， 那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是给自己购买产品，是给家人的话，那可能会有许多签字的人，比如说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生存受益人和理赔受益人，许多的人啊，不同的签字。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该谁签，一定要是谁签。我们千万不能代替另外一个人去进行一个签字的手续，因为如果啊，到后边真的发生这个理赔的情况的话，一旦签字不符，那对理赔就非常的困难，甚至有可能啊，就理赔成功不了。 是是是，这个签字其实啊，别看是小事儿， 对， 他在最后 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替他签吧，反正也是我家里人，又是我出的钱， 是， 但其实非常重要。 这个为了以后不扯皮，为了以后保险能够顺利的理赔， 对， 咱们该谁签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还是让谁签， 对， 您继续。 还有一点啊，就是在保险购买之前，尤其是我们去选择购买那种保障类的产品，可能啊，保险公司，尤其是你的保额非常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会给你下一个体检调查函。 哦， 哎，这我相信咱们购买过保险产品的听众们应该也都签过这个字。那其中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你抽不抽烟，喝不喝酒，抽一天抽几根烟，就非常细啊。 嗯， 还会涉及到你有没有慢性病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如实告知的条款。那我们一定要啊，在购买保险之前，把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提前告诉保险公司。 是的， 因为这样保险公司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看你可不可以购买这款保险产品。 是。啊，如果说有些同志可能朋友为了就是规避掉，就是我想买这款保险，但是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不让我买。但是 对， 把这个规避掉了之后，如果在后来以后发生理赔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也会很麻烦。 这个如果人家当时说你这隐瞒不报的话，很有可能这个理赔就不一定会成功了。 对 啊， 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如实啊把自己的问题告诉给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也不一定就会完全就说我买不了这份保险了。 没错， 他最不好的情况啊，就是可能会拒保。就拒绝你投保，但其实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它就是会选择加费， 对，就增加它的这个额度， 因为你风险高嘛。那第二种情况可能就是会选择责任免除， 责任免除讲的是， 比如说举一例子，比如说你我肺有问题，在医院已经查出来了，那我告诉保险公司我肺有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会把跟肺部相关所有的病的保险给你责任免除，就是如果你以后出现这方面的风险，我不赔你；但你其他身体出现问题的话，我都可以赔你。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是这方面。 嗯，好的，那咱们今天这四道题也跟大家一起交流完了。那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叫做财富私人定制，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具体的案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我这儿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我跟你大概来说一说，你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是一位姓王的一个女士啊，她跟我们说的是，由于经不起这个保险推销员的这个软磨硬泡啊，然后呢，也是因为太热情，她在去年的12月给自己的女儿买了一份长达25年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它的这个名字我们也是规避掉的公司啊，叫做少儿两全保险，但是前提它是分红型的。 分红型的。 购买保险的金额是6万元，保险期间是25年啊，这个标准保费是每年5082元啊，交到14岁，连续15年。那保险的具体条款他也就不细说了，当时他就非常清晰的记得，他当时问了这个卖保险的人员说，是不是我不想买的时候我随时可以把钱提出来啊？对方回答说是的，并且还可以得到分红，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意思哈。就在前几天，一年期快到了啊，当时这个公司也是给他发来短信让他续保，但是这个王女士呢跟家人一商量，觉得这个保险其实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这个保险要交到这个要小孩到18岁22岁25岁的时候才能拿到钱，一次拿到3万，总共9万，对吧？然后呢，他这15年总共需要交的是5082乘以15，等于是76230元。那按照现在的国情，包括等等一些情况，25年之后，这个才能拿到差不多1.5万不到的这么一个利息，还有一些他觉得看不见、猜不着、说不清的一些红利，他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就是想要这个，就是像刚才说的，就不买了，我不续保了。但是经过几方咨询之后，他到柜台去一查询，如果说他现在不续保，要扣他45%的违约金。 45%的违约金。 对，他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慌了。他说：“这个我是被坑了吗？还是说人家这个是正常办理，是我的问题呢？还是说一开始给他卖保险的这个人，可能在跟他描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实的地方？这个您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其实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保险培训、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这种也经常发生。那我刚才在听完你这个案例之后啊，我总结出，就我如果我们听众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有几个也要注意的点，结合这个案例。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购买产品，如果你不是单身汉的情况之下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你一定要和你的家人商量好，沟通好。 首先要跟家人商量。 对， 保险无小事。 对，因为尤其是啊，对于家庭来说，其实购买保险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了。我们见过许多情况啊，就是可能是父亲或者母亲，背着另外一方给孩子买了一个保险，结果被知道之后啊，就可能因为在沟通的时候本来两个人很顺畅，但是三个的话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 首先家庭要统一好到底买不买， 是，嗯，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才我听到你说他可能觉得推销人员保险销售人员啊跟他说的时间比较长，他有点烦了，所以就选择购买。 嗯， 但是我跟各位说啊，我们拒绝购买的方法，我们拒绝购买的方法绝对不是说我同意我买了，这肯定不对， 对， 对吧？我们一定要坚定好这款产品到底适不适合我，适合我我再继续去谈。那如果不适合我，要不然你不和我谈，要不然你再给我推荐一款和我量身定制的产品。那否则如果你自己不坚定的话，那后续肯定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不能凑合，不能将就。 不能凑合，这肯定是。 嗯。 第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退保的问题啊，因为咱们也不涉及到具体的这个产品和公司。 对。 如果是只退出 45% 的话是极有可能的，而且还有许多产品可能比这高比这低都有。 嗯。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其实许多人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他是不看产品只看人的。只看销售员觉得，哎，你说的我信，那我就选择购买。也有许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条款太复杂太厚，我看不懂。但其实啊，我想跟各位说，我们拿到条款或者这个产品介绍的时候啊，你坐下来冷静的看10分钟、15分钟，或者和家人一起钻研钻研，你都可以看懂。 是。别觉得这个条款太多太复杂， 对 啊，我觉得这个保险人员除非真的是有多年的这么一个交情，你平时不然的话你就一句话我就信你， 对， 但是这个东西冒的风险太大， 对，其实最后是双输， 是条款就在那儿，只要你看你就能明白，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要买保险花点时间 花点时间 看看， 对，因为这毕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投资， 没错， 而且还是一笔长期的投资， 嗯， 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退保能退出多少钱来，其实在我们的保单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咱们跟这个案例当中这位女士啊仔细看的话，那可能她就会有这么一个提前的认识，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嗯，那其实就针对她这个案例具体的一个问题，她也在强调说是当时她问了这个保险的销售人员了，人家说不想买的时候随时可以把钱提出来，而且还可以得到分红， 得到分红，这个就是我们许多啊在购买理财型产品的时候啊，这客户都会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分红。那什么是分红呢？其实分红啊就是保险公司拿你交的钱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大型这种投资理财，如果他有收益了，他会把其中收益的一部分分给他所有的客户。 嗯， 其实就跟我们分那个股资其实是一样的。 是， 但是收益有多少，这肯定是不确定的。我们在条款当中可能会看到高档、中档。低档，那你在购买的时候啊，你先看那高档开开心，你再看那低档啊冷静冷静， 是， 你就会发现其实高低不是由你也不是由某一个业务员能够说了算的， 嗯， 它是由公司的投资还有啊国家大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 所以他现在到最后是柜台查询要扣他45%的违约金，其实这个是在人家这个保险的这个条款上是有注明的， 对，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 就没有办法。那除非看他跟这个保险公司啊如何去沟通，去表达一些当时在首期销售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了。 是是是，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是希望告诉大家，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仔细。 对 啊，跟这个保险的业务员交流也好，听他们讲述也好，真正拿到手里的条款是实打实的，白纸黑字的。 对，而且还是自己签字的。 对。所以别的不说啊，咱们就是说不看广告看疗效，就真正你要买保险，还是应该把你要买的这个保险从头到尾自己去了解一下。 对， 你可以让他给你推荐，推荐了之后等于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对， 剩下就靠你自己把这个看一看适不适合你了。 对，而且最好是全家一起看，因为这还是那句话，是一笔大的长期的家庭的投资。 是的。北京时间23:53，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非常感谢这个李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以后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保险的这方面的一些是与非。 哎，好的， 因为我觉得跟你聊这些东西好像还是不太，还没有聊够，我觉得你还有很多的话想跟我们说，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吧。 好，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